天使

时间，他却不理会。有没有别人跟我一样很想被安慰？ 大爆炸时代，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。

这是我们的平调。你无声的问好，我无痕迹的微笑，但人却能忘掉像我们当时的心跳。秋去秋来，我们能说什么舍不舍得，轻轻说通过，至少不完全错过。